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郭富城演唱的 I Love You So， 王爵带出的绝配，李湘演唱的太想爱。 我的心不知不觉想起我和你过去的一点一滴，没有你的秋季显得多孤寂，就好像我真的失去了你。那一天不知从何说起，我爱你一颗真心从没有变异，在要走的一天我只好坚持，别过脸不要让你看见我哭泣。 I love you so， 你去说心中却是有千言万语，可是无法表达我的心意。 I love you so， 爱你去说无缘无故也想起了你，想起你的纯真无邪和不经意的气质。秋季显得多孤寂，就好像我真的失去了你。那一天不知从何说起，我爱你一颗真心从没有变异，在要走的一天我只好坚持，别过脸不要让你看见我哭泣。 I love you so， 爱你去说心中却是有千言万语，可是无法表达我的心意。 I love you so， 爱你去说无缘无故也想起了你，想起你的纯真和不经意的气质。 I love you so， 爱你去说有缘无分又怎会相遇，只好埋怨这缘分有人嫌弃。 I love you so， 爱你去说现在偶尔也把你想起，想起你的不美纵然 错是对，我爱着是心是罪，只觉得听完你的故事，心也跟着脚步退。是不是太过绝对？

说再见。I wonder how, I wonder why, 每天想着你有时别怕沉淀，有烦恼 来听歌，请欣赏林忆莲演唱的《疯了》，王璐瑶带出的《厚礼》，王力宏带出的《不要开灯》。 别离。

年未来灿烂闪烁。啦啦啦啦啦啦，坚持最后不要回头。啦啦啦啦啦啦，明天属于你我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坚持最后才会拥有。啦啦啦啦啦啦，泪水充满笑容，忘掉所有的痛，追逐幸福，走过所有的路，留下脆弱，记住所有的苦，明白承受，实现所有的梦，拥抱快乐。 该伤悲。窗外微风吹，你要学着不怕黑，未来你要自己

去形容心目中的不同，说的时候却想逃走，我到底怎么了？相爱的轮廓从来没交叉过，只有失落一样都有，好想问你是怎么了？我们总有一个错，错了就错，还是沉默，难过没有地方说，在等你温柔的识破。我固执，我牺牲，不冲动，可是那不是我。你真的，我真的想爱过，可是那有点空。最好的，最坏的，最后的应该在哪里段落？一挪动，一停留，又自由又折磨，可是那好像我。 这时段我们听到最后一首歌是来自李玟带出的《伊甸园》，稍后继续我们的下一站回味的下半时段。

道你的心在流泪、yeah、 回到家中你默默没有言语， 我也知道知道你不会放弃，长

起那些曾有的过去，我该糊涂爱你，还是要清醒分离？思绪翻来覆去，你我已没有交集。或许有天我们回不去而已，身边已有了相爱的伴侣。虽然明白心中最爱还是你，我会祝福你在大方道别，告诉自己把你的承诺变回忆，不再担心他就算不期而遇。告诉自己把你的承诺变回忆，不再放心底，就算不期而遇。 每三天就要为你伤心好几遍。